那离别的站台，我的心里有太多的无奈，想起对你的情，想起对你的爱，我的心里无限感慨。走在这伤心的站台，千言万语无法去表白，为何有情的人到最后要分开，我的心里满是伤怀。你就是我的爱，你是一生的爱，为何今天你却要离开，我徘徊在车窗外，向你把手摆，我的心情是否明白，看列车已离开，我的眼泪掉下来，明天不能把你来关怀，我心里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站台，千言万语无法去表白，为何有情的人到最后要分开，我的心里满是伤怀。你就是我的爱，你是一生的爱，为何今天你却要离开，我徘徊在车窗外，向你把手摆，我的心情是否明白，看列车已离开，我的眼泪掉下来，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等待拥抱曾经的爱。你就是我的爱，你是一生的爱，为何今天你却要离开，我徘徊在车窗外，向你把手摆，我的心情是否明白，看列车已离开，我的眼泪掉下来，明天不能把你来关怀，我心里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心里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等待拥抱曾经的爱。